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玉敏议坛搞事录，经典重温。 嗱，你个 我话俾香港，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条路嘅，唔系掟你鸡蛋啊，就嚟掟你汽油弹啊！我话俾你听，林郑月娥，每日好得意啊！而家香港呢个困局， 自动议。如果各位， 出嚟啊！表决啦！出嚟！继续讲添啊！废柴， 乜都一模一样嘅， 讲嚟要讲嘅， 你开开半日就为咗 打打嚟。玉敏议坛搞事录，经典重温，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是杜汶泽，你仲唔货金？ 嗱，今日做多节咧，我就想讲呢、這个联合国国际人联合国呢个人权事务委员会即系对香港政府提交嘅一份有关呢、這个即系、就是、国际权利公约啊嗰、那个報告那個審議的結果。你看回政府新聞處發了一段6000多字的很長的6000多字的一個所謂回應，第一段是這樣說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發言人今日7月27日表示，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括弧委員會，咁即係以下簡稱就叫委員會啦，以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括弧香港特區參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括弧公約提交嘅第四次報告，發表其審議結論。嗱，呢一段文字大家睇落去咧，即、就、係、是、你諗，我諗即係你睇清楚少少啊，究竟佢講啲咩嘢咧？咁我諗我解釋一下啦，因為呢個句子都好長嘅，係咪？香港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啊，咁佢喺琴日就出咗一篇6300字嘅長文，係咪？咁呢篇長文咧，主要咧就係就呢一個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啊，做咗一個叫做審議結論，而呢個審議結論咧，就是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啊，參照呢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提交的第四次報告，你要向呢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就香港政府啊有冇遵守呢一個《公民權利同埋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或者即係就呢一條公約香港實行的情況。你要向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提交報告，然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看完你這份報告之後，他就要即做一個審議的結論，即審議了 你這個報告之後就做一個結論，而這個結論全部都是負評來的。今次那於是呢，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就出了一篇6000多字就回應這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審議結論，咁啊做咗条标题，就叫香港特区政府强烈反对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不公平的批评。嗰、那个唔系批评嚟嘅，嗰、那个系一个审议结论嚟，一条一条嘅，系咪？就呢个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系嘛？咁呢个点解会有呢种情况出现咧？咁因为有基本法第39条，基本法第39条讲咩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予以實施，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且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相抵觸，好清楚的。所以我們有時候在立法會的時候經常都拿這個39條出來講的，針對香港的選舉法例，我們就開了39條出來講。針對香港你的最低工資定到人工這麼低，基本工資這麼低，我們又可以拿39條出來講，針對香港的集會 自由，係嘛？點解要攞不反對通知書，又可以攞啲三十九條出嚟講？因為有個國際權利公約喺度嘅，國際公約喺度嘅，係咪？咁所以你睇翻聯合國今次嘅報告，特別係當然佢唔係淨係講呢一個國安法同埋呢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講國安法就係講到嗰個人權嘅問題，講到嗰個所謂保釋權嘅問題，呢啲全部喺嗰個政治權利公約係嘛？公民權利公約裏邊全部有嘅。OK，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咩叫選舉權先？香港而家呢個新嘅選舉制度，你就剝奪咗好多人嘅選舉權，剝奪咗好多人嘅政治權利。喂，成個立法會九十個議席，有七十個議席等於唔使選嘅，係小圈子選舉嚟嘅，得二十個議席係嘛？係地區直選係嘛？而呢個二十個地區直選嘅議席同埋其他議席，有啲人係不得參選嘅。咁呢個仲唔違反呢個聯合國啊？呢、這個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你真係解釋逐條寫篇六千幾字，你真係回應呢、這個？人權委員會嗰個批評，或者佢嗰個審議結論，啲咪廢話嚟嘅？呢個係係咪？六千幾字啊，逐條唔係駁斥啊！嗱，我想話俾大家聽，你香港特區政府，你有個宗主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嘅常任理事國，係咪？中華人民共和國亦都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嘅成員 ，OK？咁而家係佢有份嘅呢、這個有份參與嘅人權委員會係嘛出嘅呢一個審議結論嚟批評你香港係嘛特區政府交嘅嗰份報告，咁又提到呢一個國安法，主要就大家比較關心嘅提到國安法喺香港實施嘅情況，點解係會違反呢一個國際公民權利公約同埋呢個政治權利公約？我哋講呢啲啫嘛，大佬，係咪？咁你喺度逐條回應，跟住強烈反對，有反對無效嘅，大佬，係咪？人哋呢個係記錄在案啊！你反對，你叫你嗰個宗主國走去反對啦，叫你個宗主國退出呢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啦 ，OK？ 你有冇一句説話或者外交部出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干涉中國內政，唔講得噶嘛？你係成員之一嚟噶嘛？呢個係。那個是聯合國，那個不是美國，那個不是歐洲議會，那個不是英國，是吧？英國外交部發個聲明又好，英國國會通過一個決議案也好，美國國會通過一個決議案，批評香港的人權狀況，批評香港自這個有國安法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之後，是吧？違反這個國際權利公約、政治權利公約或者公民權利公約，是吧？那你可以說他干涉內政，說三道四，但是聯合國為人權委員會就你特區政府在2013年之後的第四份這個報告，是嗎？這份報告是講什麼，大佬？這份報告，你特區政府的報告就是講我們現在香港啊，在實施這個國際權利，這個就是公民權利和社會權利、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情況，那你寫了一份報告，這份是第四份，那然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根據這份報告，跟著他就寫了一份審議結論，那現在你就不妥他這份審議結論。我看完之後，我認為這份審議結論是後知後覺，已經是根本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就已經主動，不用等這個特區政府提交這份報告你才去動它。如果你問我就是吧，我現在講這份報告，我沒有看到特區政府那份報告，以前我們在立法會的時候有機會看到，2013年那份我是有機會看到，因為我在做立法會議員，okay？ 這個我沒有看到，但我看到聯合國那個審議結論，是吧？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審議結論，再看回現在你特區政府昨天發的6300字這邊，我就覺得真是很好笑，是吧？挑你真是，你強烈反對，反對什麼？人家寫了個這樣的結論，你怎麼反對？叫他改吧，挑你真是，是吧？要是叫中國退出這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或者叫中國退出聯合國，是吧？挑你真是。所以點解你睇到咧？就係要由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去回應呢一份即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嘅審議結論。呢個審議結論係基於你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交嘅有關即係實行呢一個即係 基本法第三十九条讲嘅公民权利国际公约、社会权利国际公约同埋呢个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系嘛？有一个普及啊，即系放诸四海而皆准嘅标准噶嘛，人权系咪？咁至少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有一个标准噶嘛？联合国嗰、那个。所以普遍人權宣言講得好清楚，人本生而自由，其權利及尊嚴亦復平等。呢、這個就係個基本精神。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 好清楚嘅呢、這個。拗咩啫？係咪？咁香港實際情況而家咪咁啊？你同人讲选举权去回应人哋，啊保释权，因为国家安全，哎你中央有事权，屌你讲呢啲，你真系嘥 Q 气，系咪？系咪一人一个喇叭，各吹各的调啊？九唔搭八，基本上就系，系咪？你反对无效嘅，不过我都认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后知后觉，你根本就应该主动就香港最近呢两年嘅变化，特别系2020年呢个国安法颁布施行之后，你人权委员会就根本就要主动去即系审议香港特区政府喺实施呢、這个即系、就是、基本法39条讲嘅嗰啲所谓国际权利公约嘅情况。你要主動提出，就唔係等佢俾咗份報告你之後，你先寫呢一個審議結論。我認為呢種就係後知後覺，係咪？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大家比較有興趣就究竟拜登係咪同呢一個習近平通話嗰兩個鐘頭17分鐘講咗啲乜嘢咁係咪？咁啊，中國外交部同埋呢個新華社都出咗稿嘅，好長嘅係咪？咁啊，內容啊毫無新意。我係想知道，或者好多人想知道，究竟有冇講到呢、這個即係、就是、美國眾議院嘅議長可唔可以去台灣咧？我真係唔知道。咁你講嚟講去就係即係一個中國啊，嚇唔好去玩火自焚啊，啊即係唔好支持台獨啊。咁屌人哋邊有支持台獨啫？係咪？咁你新華社同埋外交部嘅新聞稿就同呢一個即係嗱美國我就我哋未睇到美國嗰、那個即係嚇佢。拜登同呢個習近平講完電話之後，美國有冇出過聲明啊 statement 啊？而家我哋暫時好似未睇到啦。咁但係而家新華社同埋呢一個外交部嘅講法，主要就係針對台灣問題啊嘛。呢、這個係係咪？咁我哋可以睇下呢段嘢講咩啦。咁當然呢啲都係以前成日講啦，係咪？咁啊，習近平重點展述咗中方台灣問題嘅原則立場。啊，習近平強調台灣問題嘅歷史經緯明明白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事實和現狀清清楚楚。中美三國聯合公佈雙方政治承諾，一個中國原則係中美關係政治基礎。咁呢啲以前都成日講嘅，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外部勢力干涉，絕對不為任何形式嘅台獨勢力留下空間。即係我記得有一日呢個趙立堅去回應一個外國記者嘅嗰個提問嘅時候，嗰個外國記者提到蔡英文總統，咁佢話你要注意你個措辭，台灣冇咩叫總統嘅，屌你真係！咁人哋就係叫總統，慶考佢食咩？係咪？咁你話台灣係中國一部分，咁蔡英文係咩？佢咁你用中國大陸嗰啲寫法就係台灣領導人，我屌又叫佢台灣領導人，係咪？咁既然係中國一部分，咁屌咁佢總統係選出嚟嘅，咁即係點啊？係咪？咁你而家消滅佢咪得咯？係咪？屌你咁你又唔係？係嘛？咁人哋係繼續叫總統，仲要繼續選。咁到2024年又要選總統嘅時候，你哋仲要評論添啊？係嘛？台灣沒有什麼總統。請你提問嘅時候注意啲措辭。咁點啊？嗰、那個外國記者要同你一樣講法，台灣領導人咁啊？啊 ？The leadership of Taiwan 咁啊？咁佢唔係講即係 President of Taiwan 或 President of ROC 咁講乜嘢啊？係咪？你注意一下個措辭，咁啊以後唔好俾佢嚟採訪，一係拉佢坐監啊笨！屌你真係，你前面流民嚟嘅根本係，咁當然啦，有啲人話：，呢、這個官方嘅立場，屌你真係一個中國原則。既然係一個中國，台灣係中國一部分，咁你貝洛西都係訪問台灣，即係等於訪問中國啫。咁你會唔會恐嚇佢咧？屌你要軍事行動咧？請問， 咁我琴日就話嗰個軍事行動係代表即係啲導彈要迎接呢個佩洛西啊，跟住嗰段片係俾人黃標啦。你老美個化為三代厲鬼，真係係咪？呢、這個 Google、YouTube 嗰個負責即係監視嗰個又係撲街嚟嘅咧，呢個肯定係，屌一定係中國人，百分之一百。我喺呢度講嘅，百分之一百係中國人，冇所謂啊！我哋係咪？你唔幫我推我都冇所謂，都有人睇啊，係咪？係咪？我最緊要係我啲支持者交台費，我有得繼續落去啫，你明唔明啊？咁啊，至於你 YouTube 嘅廣告費啊，一定做乞衣都得啦，而家係咪？咁我唔會為咗呢啲咁嘅少少嘅錢，點咧？我有啲嘢我就唔講得嘅，又唔講噶嘛，係咪？咁明顯係政治審查啦！你 Google 旗下嘅 YouTube 係嘛？嗰啲相關嘅人去審查我哋呢啲片嘅人係咪？呢個仲唔係政治審查係咩啊？係咪？仲有咩言論自由啊？係咪？好，今日講到呢度，今日踢爆做多次啊，條氣唔順啊，因為係嘛？咁我睇下今日有三段片，有幾多段係黃標啦？冇計啊，係嘛？黃到我一個月都唔見10万啊，最少，咁冇辦法，好，拜拜。